换是以往，看到记者们被折腾得这样人仰马翻，陈果恐怕早就笑得傻掉了。但是此时，陈果一点也不想笑，他只想哭。他从坐在这个席上的第一秒开始，就很努力地在控制自己，不要让眼泪掉下来。联盟的规定可不至于辖制到战队的老板，陈果可以不参加赛前赛后的任何一场招待会，但是现在他坐在这儿，坐在唐柔的旁边，因为他要陪着唐柔，因为他知道唐柔要做出的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陈果觉得自己好没出息，明明是要坐上来给唐柔充当后盾，结果却发现自己才是最脆弱的那个。他没办法像叶修、方瑞那样镇定自若，也没办法像唐柔那样坚强。忍住不哭，他能勉强做到的，居然只是如此而已。一挑三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而在星系内部也是一个让大家非常慎重对待的话题。绝对理智的安文义在当天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就坦言唐柔的举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唐柔没有反驳，之后只是夜以继日的苦练，这一切大家都看在眼中，安文义也就暂时停止发表他的看法。毕竟五轮比赛还没有打，或许唐柔真的能做到也说不定。作为队友，这种时候安文义还是和其他人一样选择给唐柔加油鼓劲儿了。35天五轮战罢，唐柔终于还是没能做到。赛后在备战室，安文义没有急吼吼地说什么，但是他的眼神就已经足以让人知道他有多么的不满。而后唐柔道歉，为他之前的不负责任道歉，再然后他说出了他的决定，背弃誓言也要继续。所有人都怔住，尤其最为不满的安文义，理智如他，这一刻对唐柔的决定更加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决定将背负着怎样的压力，不会有人不清楚。不负责任的唐柔在这一刻为了背负起对战队的责任，竟然准备用这样的方式，服个软认个怂那不行吗？安文义无法理解，他只知道换作是他的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种自毁一般的强硬方式。备战室里一片安静，为什么没人来阻止？安文义看着队长叶修，看着老板陈果，看着其他队友，大家都不说话，是因为没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当然不可能。众人此时的沉默恰恰说明唐柔的这一决定有多惊世骇俗。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大家都失去理智了吗？安文义想站出来，想理智地分析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但是他开不了口。怎么处理？安文义想到的就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向那些记者们低头，承认自己之前言行不当，恳请大家同意让他收回之前不恰当的誓言。安文义完全看得出，那些记者对于真逼一个选手退役没多大兴趣，那样反倒会凸显出他们的恶意。他们所期待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一幕，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扮演将一个不成熟选手引入正途的救世主一般的角色了。 要这样吗？ 安文义脑海中仿佛出现了唐柔低声下气求原谅时那些家伙趾高气扬的嘴脸，他们之后当然会很大度地接纳唐柔。 妈的！ 李志如安文义竟然爆了一句粗，狠狠地踹了更衣柜一脚。 真他妈的恶心啊！ 安文义发现自己劝不出口了。 那么就这样吧， 叶修如此说。 叶修，你出来一下。 老板陈果突然朝备战室外走去，对叶修招呼了一声。 啊？ 叶修跟了出去。就在唐柔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陈果脑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可怕的想法。做出这种背负更大压力的强硬答复， 以唐柔的性格来说，似乎并不是太难理解的事儿。于是陈果忽然想到了叶修，那个家伙或许早就判断得出唐柔五轮之内做不到一挑三，五轮一挑三是他顺势加给唐柔的一个套，因为他曾经很坦然地表示过，唐柔对荣耀的执着并没有什么稳定性，他的兴趣来源于挑战，或许某一天达到某种高度，已经没有什么他有兴趣的挑战时，他将失去对荣耀的兴趣，那个时候这个被加诸的人生态度就是随性的富家女将会是怎么样的态度呢？像之前放弃音乐一样直接放弃荣耀，亦或是只是因为是队伍的一份子而继续勉强下去？无论哪样，当然都不是星星愿意看到的。于是这一次他趁机给唐柔上了一套，给他一个枷锁，让他无休止地奋战下去。 你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怕了。 听到陈果直截了当质疑后，叶修惊讶着。 没有吗？ 当然没有。 陈果松了口气，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平时见多了叶修的行事，这个家伙很多时候是相当冷漠无情的。但是陈果绝对无法容忍他对身边的队友做出这样的设计。听到叶修否认，陈果松了口气。 可是他现在 会承受极大的压力，这真是他的性格，选择的永远是最艰难最有挑战的。 唐柔选择了最艰难的应对，那么自己呢？总不能退缩吧。作为战队，对于队中每一位选手，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可能的给予支持和包容。今天站在这里的是和自己感情最后的唐柔，但是换作星星队中的任何一位，自己也应该这样做。如此认为的陈果坦然面对着朝他汹涌围来的记者们，哪怕无法控制住泪水，但他也要做好唐柔最坚实的后盾，做好星星每一位选手坚实的后盾。就是这样， 疯了，星星的人都是疯的。 这个唐柔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星星战队的老板呢，也不去考虑这样一个选手对战队形象的影响。这支战队的经营思路根本就是有问题的，有大问题的。 这些道理他们不懂吗？ 看起来并不是，他们明白，但是他们偏偏就要这样做。唐柔愿意承担任何舆论压力，而星星老板呢，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却是感谢唐柔为了战队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怎么会有这样一支队伍？怎么会有这样的选手？ 对于完全不符合他们思路的星星和唐柔，记者们感到十分愤懒，甚至在今天的获胜一方微草战队的选手出来接受采访时，他们还带着几分火气，无法马上退进。他们草草地结束掉了对胜利一方的恭喜，立即也采访起微草选手对于星星今天这种表现的看法。 哦， 听闻唐柔最终居然做出了如此表示，微草参加记者招待会的王杰西、高英杰和刘小别三人也都很是意外。但是很快，王杰西点了点头。 还真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啊。 王杰西不由得想到，还在第十区的时候，自己击败唐柔都不过是按秒计的事儿。哪怕是初学者，也可以意识双方之间存在多大的差距。但是如此可怕的差距，王杰西也只能击倒唐柔的角色，而无法浇灭他的斗志，甚至因为这庞大的差距被唐柔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时，从他身上王杰西感受到的是兴奋。从那时王杰西就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从那时再到后来挑战赛后，唐柔一再拒绝微草的邀请，王杰西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唐柔的与众不同。了解到他的与众不同，再看这些记者们叽叽喳喳的东西，连王杰西都会觉得他们有些可笑。 记者们显然认为唐柔做出如此背弃誓言的烂人品举动，他将在联盟无法生存下去，他将不会拥有什么未来。没有哪支豪门战队会要这样一个声名恶劣的选手来败坏他们的形象。王杰西甚至听到了如此的声音，说的是那么的自信。是的，这话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你们所说的未来跟唐柔眼中的未来恐怕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个与众不同的选手走的绝不会是你们意识中那种寻常选手行走的道路。豪门战队只是微草，人前后就已经拒绝过两次了，而且是毫不犹豫的，一点余地都不留的拒绝。很显然微草根本没有任何吸引他的地方，所谓的豪门战队在他眼中不过如此。叶修找来的这帮选手虽然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真的都是非常可靠的人呢。想到这儿，王杰西发现自己好像潜意识里居然有点羡慕，但是面对记者的问题，他却只是很理智地推脱着。 坚持不肯兑现承诺，或许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吧，我不太清楚，所以不方便发表什么看法。 王杰西说。 那么对于方瑞声称一个能打你八个，你怎么看？ 有记者也把这话揪过来说了，结果王杰西也只是笑了笑。 期待下一次和他的对决。 这种程度的垃圾话以为就会让王杰西怎么样，记者们发现他们实在还是太天真了，而从王杰西这里他们也实在得不到什么太有话题性的东西，只好转攻微草另两人。唐柔的举动当然又成问题焦点。 挺高兴他没有退出，我期待着和他的再次交手。 刘小别纯粹的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值得我学习的。 高英杰说。 时风日下呀， 记者们哀叹着，从微草这里居然听不到对唐柔的强力谴责吗？